全部约会身影吧，留在我家，全部节目暂停吧，留心的看他，这晚我仍算跟他静静合演见中花，世界隔着了窗纱，在外面闲话。Yeah.